海眼中，头三宝佛比沙僧就眼中。啊，既然是三宝屋，我们不要管他这个寺庙出家人他是持戒还是犯戒，他是修行还是不修行，与我们不相干。啊，只要看到这是寺庙的财产，你就不要碰他。啊，为什么？寺庙财产是通十方的，叫十方常住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出家人都有份，你怎么还得清？中国国家的财物，啊，你要是非法取得，你的债主是14亿人，还能还得清？啊，出家人的人数是没办法计算的，地球上你能算得出来，要算十方一切法界就算不清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佛家的道场，所有的这些出家人人人有份，你怎么感动他？师尊跟我们讲道理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所以出家人的财物决定不能动他。世尊一心想帮助大家离苦得乐，啊，可是众生愚痴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啊，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事情，遇到了，听到了，不能相信，依然还是留念他的邪知邪见，啊，只看眼前，不顾前后。啊，没有去想想过去，想想未来，过去生中没有神通啊，你不知道，但是在这一生当中，昨天以前都是过去，不复再来了，这个意识有的人不多，统统忘掉了。啊，有昨天前天的故事，就有过去生生世世的过去，一桩事情。啊，有过去就有未来。过去做错了，没有办法再回顾过去了，要改往修来。啊，今天这就是缘分，这就是机会。 啊，什么时候修啊？今天修，不能等到明天。啊，随缘修，不攀缘，攀缘就错了。啊，修什么？如佛教戒，啊，对这样的人没有信心，我们还信什么？我们父母是凡夫，可能说错了，可能做错了。佛是烦恼习气断尽的人，心地行事的清净平等觉，佛性的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我们要相信啊，相信的人有福了，相信的人有智慧了。遇到佛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虽然未能跟释迦牟尼佛生在同一个时代啊，但是也很幸运，还生在释迦牟尼佛法运之中。法运就是他的教化影响之所及，啊，从空间来说，它影响全世界；从时间来说呢，它影响一万两千年。那我们去佛才三千年，往后还有九千年。啊，这是很幸运的，很不容易啊。我们一世人生，再要得人生，九千年办不到。为什么？一入三途，九千年出不来，你就知道可怕。啊，信了之后要写，就真干，有信无信。张家大师说，不是真心。放下很重要。世间名闻利养不再放在心上啊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有利于正法久住的事情，有缘就做，没缘不要去想它，想它就是白。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？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 不能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唯一的目的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是了生死摆在地下，一定是先度自己才能度众生。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下面一句话佛说的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一定是先度自己再度别人。过去的事情忘掉，未来的事情不想，让我们的清净平等心现前，这是真功夫啊！清净平等心是念佛三昧，清净心是佛经上讲的事业心不乱，平等心是理业心不乱。这个东西重要啊！该放在心上的我们放在心上，不该放在心上的统统把它扫干净。世间人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看到的生死不休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轮回业轮回心，分别执着是轮回心。天天在造，我道怎么会选呢？我道就是三我道，三我道是真正的痛不可言。大乘教里头把六道都包括了在其中，六道都是我道，也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都叫我道。在六道轮回里头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，受苦的时间长，受苦的时间短，人天在日界，哪来的路？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在帮助众生，众生不肯配合，能够配合的大多了，离开六道轮回了少数，大多数不肯接受，或者行之不利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故有自然三途。无量的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世累劫 出不去。这样难得亵渎，佛菩萨有智慧有慈悲，没有办法帮助你解脱。解脱一定要靠自己，那为什么？所有一切境界是你自己心念所感应变现出来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它不是外来的。外来的佛菩萨有方法帮助你解决，它不是外来的，那是你业力感得的，佛菩萨就没法子了。佛菩萨对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始，就是教你，教你，你要信，你要能理解，你要真干，你才能得解脱，你才能离苦得乐。不能真干，就不能成就。佛陀慈悲，在这里劝导我们言行如一，诚实不欺，平常待人接物，不能不做到。为什么要欺骗别人？总有理由啊！那个理由无非是损人利己，为了利己才伤害别人。那我们再想想，利己是好事，这个好事是从伤害别人得来的吗？稍稍明理的人都会摇头啊！伤害别人带来的是灾祸啊，怎么会是福报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佛讲理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你想佛慈悲呀，那我也想发财，靠巧取豪夺是绝对发不了财。损人利己是得不到福报的。只有制服，怎样才能得福报？佛告诉我，福报的根源是布施。世出世间福报最大的是佛陀。佛陀的福报从哪来？三种布施圆满成就，所有一切智慧福报的根源就是真诚的爱心。 啊，要知道这个爱呀，是所有一切智慧善根的开端。你只要从这个地方去经营，你的智慧善福都能现前。啊，为什么？自心里头本有，不在外头啊。外面是感应的，你内有感，外就有应。啊，外面你看，聪明智慧，啊，一切财物它自然就来了，不求就来了。有求求不到，为什么求不到？那个求的心是妄心，妄心求不到，真心求到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求，自然现前。没有一样不是自然。啊，造物自然受苦。修三种布施，自然得乐。这真干，毫不犹豫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，也是佛在经上常常说的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能得福啊！福报是这么来的啊。人还作恶，还不肯行善，哪来的福？啊，这里不是福，是祸啊！啊，要想真正的福。真正的智慧，得智慧要修法布施。啊，我不能讲经，我可以印经布施，我可以做光碟布施，方法很多。啊，常常修布施，智慧开了。啊，常常修财布施得财富啊！不要怕，越施越多。啊，不但得福，而且度脱生死。功夫深了，自然就离开六道轮回。佛告诉我们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众生，就是无量寿。啊，迷了，跑到轮回里面来了，好像有生有灭。啊，轮回里就有生有灭，离开轮回不生不灭。我们在轮回的时间久了。无量劫到今天，还在搞生死轮回。没有遇到佛法，情有可原。 遇到大臣，遇到佛法，要求佛法，不应该再搞生死业。什么是不造生死业了？一句佛号，念佛这个法门，不减根性啊，什么根性都是好啊，只要人肯修，决定就成就，所以万修万人去。啊，修学这个法门最重要的条件，真心、真愿、真正肯念佛，这个真真诚心、恭敬心。啊，决定没有怀疑。经教里教导我们，放下外面，一向专念。那为什么一切缘都是障碍？障碍你念佛功夫成片，功夫不能成片，你往生没有把握。你能够万缘放下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清净心、真诚心，这个心念佛，很快感应就现前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智慧、德、能、相、好，都是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学佛是怎么回事情？我们把迷失的这些东西再找回来，恢复我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佛，不是别的。啊，佛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，父母为神仙本来面目，禅宗说的。啊，本来不生不灭，本来清净无染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灭。啊，本来有能力，自信的叫德能，无所不能。啊，绝对不是今天高科技能够相比的，它不能比。啊，本来本有的相好。金刚不坏身。 永恒不变长啊。啊，永远没有烦恼乐。自行化他得大自在，这是我那这个世界里再好的环境都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，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你还会忧郁吗？啊，还会要考虑吗？我们要感谢夏莲老为我们汇基金，要感谢黄念老了给我们做基础，要没有这个缘，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么清楚，这么透彻？啊，知道的不够透彻，就有疑惑不能解，疑就是障碍，疑障化解了。信心升起来了啊，自己对于这一生念佛求往生会感到有把握，有信心，有把握，不再犹豫了，利益众生自己，正法久住的事情，有缘随缘，我们尽心尽力做，没有缘不放在心上啊。二六十等确确实实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心上确确实实不能放任何东西，他打闲岔，他障碍我，他破坏我，啊，念佛人想得到的真实利益就在经题上，千万不要忘记清净平等就用这个心待人接物，用这个心生活在世间啊，用这个心来念佛就对了啊，深信因果那就好了，不敢做我恶，有恶报，恶报太可怕了啊！可是今天没有因果教育，没有宗教教育 啊，一般人把因果，是一说因果，这是宗教，后头接着这是迷信。啊，迷信就是不无因果。狂妄到基础啊！啊，佛在一切经当中反复教诲，苦口婆心，啊，众生愚痴，不能接受。不能相信，那还继续做恶，因为做恶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这个观念错误。这个观念不只毁灭一个人的，毁灭社会，毁灭人类，啊，这种严重性现在逐渐逐渐浮出来了，有不少人看到想到了，可是没有办法回头啊！啊，只能够求怎样保全自己，这就陷入消极。啊，因果讲多了，社会大众不但没有赞叹，还要来找麻烦，你胡造谣言，你扰乱社会，罪名加上了，啊，这个罪名司法机关就可以把你拘留，叫你去坐牢。啊，说真话的人有罪，说假话的骗人，别人恭维你，尊重你。现在是这么个社会。不相信因果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生死不休，卧倒不绝。啊，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，世事累劫，无有出息。啊，你要不相信因果，佛说的这几句话真话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深深相信。啊，念佛往生是因，往生净土是果。啊，这个什么果呢？大般涅槃之果， 这是真实的果报啊。然后我们再体会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了，恩德之大数不尽的。我们在苦海当中啊，他真的一下就把我们救出来了。无量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要靠自己修行，断烦恼证菩提，那不知道要用多长的时间啊，慢慢一步一步提升，唯独念佛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啊！修那些法门的人多不知道多少啊！听到这个法门他们摇头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所以这个法门信心这时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！我们对于经教学了这么多年，逐渐逐渐明了了啊！念佛法门呢，我们看到不少人真的三年前后就往生了，瑞相西游，这些人是给我们做见证的说明，这个法是真的，绝不是假的啊！我们再也不相信，那就是愚痴业障太重了，这一生遇到也空过了啊！怎么不空过？一切放下，一心向往，决定去得成，你没有空过黄念祖老居士讲的啊，他本人是密宗金刚上师传密法的，为我们解释灌顶的意思。灌是什么意思？灌是授予传授给你，顶是最高的佛法，顶法啊，人头顶顶法，把最高的佛法传给你，这叫灌顶啊！不是用几滴水也洒到头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那是形式啊！啊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身智，不重形式。那现在人重形式，不知道是。这是可悲的现象啊！那么什么法是如来的典法？金刚经上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既然平等了，哪个是顶法？法是正的，归于正的，正而不邪嘛， 你看正什么意思？中国的文字上面是个一，下面是个止。你受这业法，你一生呢学习不能改变，这就叫定法。法是平等的啊，选择之后啊，一生不改变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哎，他就得定，他就开始会开智慧，就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法法都是定法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止于一就是正法，同时学两样学三样就不是正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心力、精力分散了，不能集中。啊，分散了就会产生妄想，产生杂念，你就起疑惑。两个可以比较，一个没有比较的。啊，成佛之道决定是因接得定，接就是方法，这个方法帮助你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得到这部经，得到这个法门，对我自己来说，这就是我最高的法门。啊，我能接受，我能理解，我能修行，我一门深入，就有得定的可能。啊，得定之后继续修学，就有开悟的可能，这叫定法。啊，老师把这个传授给我，这叫观点。传授之后，你每一天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那是谁呢？那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给你观定一次，念一遍就是观定一次，念十遍就是观定十次，那是真观定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实质的观定，不是形式观定，名词术语的含义要搞清楚，不能囫囵吞枣，不能人云亦云。那自己有疑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下面是可待业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再堕恶道了。啊，阿赖耶里面有恶道的种子，不怕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有种子没有缘，极乐世界没有恶缘，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恶道。啊，但所代理俗业， 以往的这些罪绝非现行罪，现行是眼前造作啊，眼前不能造恶业，过去造的恶业可以代去，千万不可以误会啊，认为我现在造的恶业也能代去，就错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代旧业不代新业，什么叫现行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现前所造的，现在所造的。啊，那实在讲是明知故犯。啊，这在理上讲不通，人情上也讲不过去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是佛说的。故知成佛，必须放下屠刀也，不能不放下。啊，屠刀是什么？十种不善，就是十八屠刀啊，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妄语、两舌，这都是屠刀啊，贪嗔痴慢，全是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反过头来就是十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啊，不妄语，不念食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念佛决定得生净土。生净土就是成佛，那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若行人修净业，一面念佛一面还造恶，如是修行决定不能往生。这个要知道，身见，这是五种邪见里面的一种啊，这一条很重要。我们修佛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这是个关键啊！都把身当作自己，这叫身见啊，错了。啊，所以身见摆在第一了，最难破的就是这一关了，这一关破了就容易了啊，破了这一关就真果了，小乘十多万苦，大乘 是信菩萨里面的初心啊，虽然位置很低，我称它做小小神。实心是小神，粗心是小小神啊，它不是凡夫。凡圣差别在哪里呢？凡夫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圣人开始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读到楞伽经上一句话，我们非常欣赏，叫自心显亮。好啊，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人讨厌他，你念着自心显，我自心显的像啊，我为什么会讨厌他？那他是什么呢？它是我们的精神所说的不断之无，只有味道啊。啊，你爱他，你恨他，自性鲜亮，这种分别执着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看到这是个实体，实际上是不断之物。能不能得到？不能。在面前也不能。整个宇宙是个生命相，都是不断之物，可以为道。这大个字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会放下起心动念了，放下分别执着了，你得大自在了。这个话要天天讲，讲上一千遍，讲上一万遍，讲上十万遍，哎，入这个境界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没有十万遍、二十万遍的时候，你见不到啊，你不能自见。能自见可不得了啊，能自见的八地菩萨。这佛法真妙，任何一法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，所以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不二。我们心染污，心不干净，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染污。我们心里污，食物，所以我们的人事环境污。所感之慧也，是自性慧，离因引离。 念力从哪里？从内心。不从思想，思想是已经结成果了，它不能改变。啊，要从人现秽土的心上去改变。那我们修清净心，修清净心，自然我们居住的环境清净；修善行，自然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物，统统都是善行。啊，我以善心待人，别人以善心对我。啊，我以善心对他，他还是以恶心对我，这要原谅他。他嫉恶太深了，太重了，一时转变不过来。要假以时日，啊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八年，哎，他转过来了。啊，怎么知道？我们自己走过这条路，就是这么转过来的。啊，学佛，我们前面十年没有离开名闻利养。有好身心，啊，有嫉妒的习气，我还比较好，没有嫉妒这个行为表现，哎，但是有这个习气，啊，会有这个念头起来，时间很短，很快就消失掉了。啊，这几十年之后到现在，习气没有了。看到别人的好事，真生欢喜心，不容易啊！啊，嫉妒障碍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。严重的业障啊，